不再伤心。旋律波动闪动，卡住了我的喉咙，讲不出该说的话，想做的梦，只剩下耳边的风。我们什么都不懂，只知道短暂的相拥，生命能对我们善意的一场戏弄。爱上你是我最大的光荣，平庸的生命从此不孤独，告诉我多爱你虽然都没有用，也有过一点点感动。两个人的重点只有两种，不能够停下来，只有流动，告诉我你发现没了我的天空。我是不是你的光荣，这回忆是不是听你无功，告诉我多爱你虽然都没有用，也有过一点点感动。我们的出路也只有两种，不能够开心也只有心痛，但愿我你会再找不到我的天空。 谢霆锋边走边爱，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早安长颈鹿，雪雷陪着你。最近有一个不太有爱很缺爱的事情发生在成都。那我们知道维密秀啊，维密秀是很成年的女士，穿着内衣是吧，走秀猫步很性感。但是呢，四川有个商场出了一个少儿版，就找来十几岁的小姑娘来走这个维密秀，也是身上穿着很少的衣服，然后呢化着很浓的妆，做了头发，在 T 台上学着大人走着很妖娆的步伐。很多人说这些是其实是性感化了这些小姑娘，未成年人。因为我的感受是看成年版的维密秀哈，你会觉得哇这腿真长，哇这内衣穿的真少，哇男人真的很喜欢看。但你看少儿版的维密秀，你的感受是哇他爸妈真的缺钱，有钱不如给孩子多买点衣服啊，穿多一点。这个 by two 爱又爱， 陈淑芬与林志豪在一起几年，还会为了牙刷放那边大吵一遍，庄秀清决定分手，因为他了解两人不在争辩，而情已经熄灭。什么条件幸福才能在日子里蔓延，两人之间摩擦中你还有火焰，爱情是无下敷衍还是应该无上妥协，完美的关系是最难练的表演，幸福是一厢情愿还是应该你情我愿，下了几年等到的是别人的结婚喜宴。终于见到的时候发呆了半天，飞机那束拍张没修饰过的照片，我们美好的笑容在那一瞬间从你中又出现，没有人看得见，亲爱的爱是在开始的日子里出现，没有我你忘了怎么好好聊天，爱情是无下敷衍还是应该不上妥协，完美的关系是最难练的表演，幸福是一厢情愿还是应该

好，张学友，我只想唱歌。 这首歌没什么想说，也就是作词人他想的太多，不论是有情的还是亲情的，喉咙被震动过，更能够满足我。唱太多人真的丑，我小时候唱出我会不知所措，有时候唱文艺有一点寂寞，但我的感情路一次没什么不妥。歌手偶遇那一首歌，纯粹命运的家伙。我只想唱歌，直到有一天我喉咙唱破。哦，管他谁的歌，有音乐一样哼着唱着。我只想唱歌，最快乐从来不必说什么，穷尽一世唱的不老厕所，唱的是呼吸和生活。也是一种寄托，总要管谁年轻的一样对错，每一类的鞠躬随风一笑过，记录下我继续为了谁而寂寞。童年时那一首儿歌，在人生闭幕前和一首离歌，可给我唱一唱都一样洒脱，就算是没人听也享受那结果。排行榜上每一首歌，写下潮流的段落。我只想唱歌，直到有一天我喉咙唱破。管他谁的歌，没有音乐一样跟着唱着。我只想唱歌，最快乐从来不必说什么，从爱火花唱的头发乱了，唱的是呼吸和生活。从来不必说什么，这一两岁唱到八九十岁，我不曾的能干什么。 对啊， 张学友，我只想唱歌。我最近不想唱歌，我最近很想做一只鱼。你知道为什么？我发现鱼真的有很大的优点，比如说你夏天的时候啊，鱼不用洗澡也不会变脏，而且夏天也不会觉得热，是吧？再热都不会觉得热，因为在水里。而且鱼只有七秒的记忆，所以每隔七秒对鱼来说那都是一个新世界呀。关键是什么呢？如果你是一条金鱼，你胖到肚子挺出来，人家还觉得你很可爱，因为很棒。所以最近我真的，我的梦想就是做一条鱼。范范范玮琪最初的梦想。 如果这样没被现实大海冷冷拍下，又怎会懂得要多努力才走得到远方？如果梦想不曾坠落悬崖，千钧一发，又怎会晓得执着的人拥有隐形翅膀？把眼泪种在心上，会开出勇敢的花，可以早疲惫的时光闭上眼睛闻到一种芬芳，就像好好睡了一夜直到天亮，又能边走着边哼着歌，用轻快的步伐。沮丧时总会明显感到孤独的重量，多渴望懂得的人，一些温暖借个肩膀。不担心一路上我们的默契那么长，穿过风又绕了弯，心还连着向往着一样最初的梦想，紧握在手上，最想要去的地方怎么能在半路就返航？最初的梦想绝对会到达，实现了真的渴望才能够算到过了天。

话见怕黑，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早安长颈鹿，我是雪雷，陪你想各种辙。比如说如果你的喜欢的对象不喜欢你，这时候怎么办呢？教你一招啊，你可以给对方变魔术。我可以给你变个魔术吗？好啊， OK， 变好了。你现在感觉你爱不爱我？不爱啊。你看你变傻了吧，这魔术变完啊，对方应该会改观。这是梁静茹和光良的合唱，只想抱着你。 好想这样抱着你，我知道你有些在意，给他伤了心才想到可以找你。 好想这样抱着你，知道你现在伤心，想有人陪你，只是如此而已。 你知道我明了，抱着你，我的泪却为他而掉。你知道我明了，抱着你，温习拥抱。你知道我明了，抱着你。我的心有些动摇，你有的好， 他有的好， 我做不到，还想他 去他， 他能等我回家，在我们相识的楼下，还想他 去他， 他能我把电话留下，爱他。今晚心底的挣扎，我不属于明白吗？ 我知道我做的不好，

苦心难以抵抗你，用尽了全力只为在一起，我爱不爱你，爱就像你在我心换一个世纪，摘一片苦心难以抵抗你，用尽了全力只为在一起，我爱不爱你，爱就甜人心。 这首歌曲我印象很深刻，音乐录影带里面梁静茹在一个小小的布满了灯泡的场地上面举办了一个小型的演唱会，而在现场她就唱起了这首《爱久见人心》。很多时候歌曲能够带给我们满满的能量，而接下来这首歌能够让我整个人都安静下来。这首歌来自庞龙，名字叫做《我们在蓝色海上飘》。 我们在蓝色海上飘，荡漾在他怀抱，偶尔有美丽的海鸟为我们唱着歌谣，我们在蓝色海上飘，躲在他的怀抱，海浪在身边微微笑，笑着一切还早还早，握你的手，我们告别了喧嚣，就这样老去好不好，融化风雨那一座爱的浮桥，把心灵交给他依靠，轻轻地摇，时光就这样 过去了。 7分。这里是知识分享型广播媒体，所谓一人

玉米。爱在七夕，相约蒲然之情书七夕活动，由三河市总工会、共青团三河市委、三河市妇女联合会主办。这位网名叫玉米听众获得由三河市蒲然生态园提供的价值200元的爱的奉献爱情大礼包和品味1033停车提示卡一枚，请于9月10日前到三河广播电视台206房间领取，电话715-530。感谢收听参与。 想念吧，爱生活就像个力量激励的浪， 请为1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能量音乐时间，我是最有能量的长颈鹿雷克斯。纽约时代广场的户外广告自古以来呢都是各大品牌们的兵家必争之地，因此广场当中呢也形成了多块屏幕群雄割据的情况。然而随着可口可乐的介入，这一军事呢将被彻底打破。最近可口可乐这个闲不住的品牌亲手把自己2004年建成的广告牌撤掉，换成了一块1760块独立移动 LED 屏幕组成大约6层楼高的超级 3D 广告牌，而这呢也打破了2项世界吉尼斯纪录，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 3D 自动广告牌和世界上第一台 3D 自动广告牌。 这等待滋味，却让人这么状况崩溃。难道你对我没感觉？喜欢你好吗？怎么还不来爱一点？ Ring a ring a ring, ring a ring a ring, 会不会是你压上提醒在你街？心跳的声音，梦梦中的音，把铃声会停，等我按下通话键。 接到你的来电我会答应 yeah， 听到你的声音我就 OK， 把幸福的惊喜到底怎么演，你是兴奋很难收敛。 反复看手机好几遍，就担心电池突然没电，你到底有没有感觉？给了你好吗？怎么还不来爱一遍？ Ring a ring a ring, ring a ring a ring, 会不会是你压上机身在梦见心跳的声音，梦梦中的音，怕你就会听，赶快按下动画键。拉长耳朵提高警觉，神经细胞全连接，不必的电话绝不了解。 Ring a ring a ring, 爱的口声音乐不需表现，浪费时间都可以要声音甜美，因为依然烧到肺炎，我不怕熬夜，管他黑眼圈也 来电 again。 旋律在进行，心跳的声音开始震动我的神经，不知你是否在等待，我已经在找平息带。Win win win， 希望听到你说 hi。 拉长耳朵，提高警觉，神经细胞全连接。你的电话绝不漏接 ，Ring a ring a ring， 爱的通讯音乐，不需表现，浪费时间，多可也要声音甜美，因为依然烧到沸点，我不怕熬夜，看到黑眼圈也。拉长耳朵，提高警觉，神经细胞全连接。你的电话绝不漏接 ，Ring a ring a ring， 爱的通讯音乐。

个吻一个眼神，两个人相爱做一个，有你的梦也就特别浪漫。请你陪我去看看蓝蓝的海，我的心好想让你明白，不要说谎，只要静静的相爱。幸福是街上慢慢徘徊，是花都边说晚安，是窗前有盏灯等你回来，谁也不走开，一段路一场风雨，两个人相伴，别问我还要什么，爱你就是答案。请你陪我去看看蓝蓝的海，我的心好想让你明白，不要说谎，只要静静的相爱。每一次见你都像恋爱，每一次想你就不孤单，到我怀里就让我把你宠坏。 何润东陪我去看蓝蓝的海，我是最有能量的长颈鹿雷克斯。从1920年支起第一个简单的广告牌，到今天打造 3D 的视觉盛宴，可口可乐与纽约时代广场已经相伴了近100年的时间。通过这种合作，纽约时代广场也成为世界的十字路口，一举一动都吸引着全世界人民的目光，而这也毫无疑问成为了全球品牌们梦寐以求的户外广告圣地。正如一名可口可乐员工所说的，说可口可乐和时代广场一样，两者皆永恒，都起着把人们连接在一起的作用。 北方的村庄住着一个南方的姑娘，她总是喜欢穿着带花的裙子站在路旁，她的话不多，但笑起来是那么平静悠扬，她柔弱的眼神里装的是什么？是思念的忧伤。南方的小镇，阴雨的冬天，没有北方冷，她不需要臃肿的棉衣去遮盖她似水的面容。她在来 逞强才会某人的心头。眨眼的时间，芳香已飘散，影子已不见。南方姑娘，你是否习惯北方的秋凉？南方姑娘，你是否喜欢北方人的直爽？日子过得就像那些不眠的晚上，他嚼着口香糖，对墙漫谈着理想。 现在是10:5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品味1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 7月15日至8月13日，福彩三 D 送福利，只选福选三、福选六三种投注方式，千万嘉奖送给你，还在等什么？赶快行动起来吧！ 这里是由三河市总工会倡议、三河市总工会、共青团三河市委、三河市妇女联合会主办的《爱在七夕心如仆然之情歌七夕》篇章，情歌精彩展播。丁路刘红为张秋月点歌了一首《七月七日晴》，这是电影《广岛之恋》1959主题曲。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歌曲《七月七日晴》。 说了再见之后，就能不再想念。说抱歉是否就能理解了一切？眼泪代替你亲吻我的脸，我的世界忽然冰天白雪。那时之间还残留你的昨天，一片一片怎么拼接完全？下起了大雪，不敢睁开眼，希望是我的幻觉。我站在地球边，眼睁睁看着雪覆盖你来的那条街。七月七日晴，但愿忽然变白天。我是戳着针，看清相爱的极限。我望着地平线，天空无际无边，听不见你的。Yeah.